着只许着你 曲折的时间，在空虚，在别离，不到落寞。

为你相伴。 山能够为我片刻的降临，如果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，沉默地守护着你， 沉默的等奇迹，沉默的让自己像是空气。大家都吃着聊着笑着，今晚多开心。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合群，叛逆的洋葱像我永远是调味品，偷偷地看着你，偷偷地隐藏着自己。 故事的演播